国际组织向朝鲜和朝鲜国家科学院一些科学家授予了奖和奖章。万国邮政联盟向朝鲜授予提高服务质量奖，以资表彰我国在农村地区搞好邮政服务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向朝鲜国家科学院一些科学家授予发明家奖章，以资表彰他们利用植物原料研制出有机肥料天然生物活性剂。